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清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端木翠说得如此笃定，必然不是在诓他。办案多年，展昭对自己的目力和细节观察能力都颇为自信。他仔仔细细打量了一遍端木翠，又闭上眼睛，脑子里描摹出那天的场景来。太白楼的老板晃动着微胖的身躯，有一只手探向他腰间的白玉环。端木翠揉着手腕，不悦地看着他，头一扬，鬓上插着的翠簪微微颤动，像行将飞去的蝶。电光火石之间，展昭忽然明白过来，他很快睁开眼睛，指向端木翠头上的簪子。 方向不一样。 跟我来。端木翠带着展昭走到更僻静的地方，那是金府的后墙，打眼看去青砖砌石，也没有什么不同。我刚刚是想穿墙进去，但是穿墙的刹那突然发觉那门的材质跟普通的门不一样，门面上似乎还附着些什么。他从袖子里一抽，抽出一大幅四方白锦，白锦四围有抽绳，端木翠把白锦扬起，那布便方方正正立在半空，像一扇正正方方的门。端木翠把抽绳的头递给展昭，来，拿着，帮我兜风，我去去就回。 兜风？ 展昭听不懂。 哎呀，风伯送我的兜风巾呢？ 展昭，即便是微风拂面，到底还是有风的，积少成多，聚沙成塔。 现在风这么小，想要一场大风，自然要慢慢的兜，慢慢的等。 你可得帮我拿好了。端木翠很快离开，步伐轻快，像是有了应对之策。展昭握紧那抽绳，半分也不敢懈怠。端木翠说的没错，那兜风巾原先只是平展树立的一大幅布，慢慢的开始内凹，内凹的幅度越来越大，像是成了一个风包。展昭被拉得站立不稳，好在端木翠的确是去去就回了。端木翠接过展昭手中的抽绳，顺便把手中蒙着布的物石递给展昭。转身时，展昭赫然发现他后腰竟插着一柄铜锤。这么窈窕标致的姑娘抡一把大锤吗？怎么想怎么突兀呀。而交给自己的那件物事，揭开了布看，是一面菱花镜。料得不差，为什么两个人看起来一模一样，连经久办案的工人同住一个屋檐下的娘子都分辨不清？因为那是镜像所成，惟妙惟肖，分毫不差。唯一的突破点在于镜像是反的。端木翠交代道， 雾那小妖没什么了不得的，待会儿我完事了之后听我吩咐就行。 展昭点头退开两步，端木翠长吁一口气，将那风包斜斜对向墙面，猛地抽绳一拉，去，真个平地骤起狂风，刹那间摧枯拉朽之势。展昭终于明白他兜风是为了什么，墙面的表层经不住这压力，慢慢剥蚀起皮，露出了底下锃亮而又昏黄模糊的镜面来。整个金府的外墙包括外门都被这样一层镜子包裹着。端木翠腾身跃起，近前时拔下翠簪，在镜面上划开一道破口，伸手拽住边缘往外猛拉。随着他快速半空撤步，整个镜面被剥离而起，像一条半空中舞动的带着光泽的巨大镜带。端木翠动作好快，抓着镜子一角，半空中上下腾挪，对折再对折又对折，再也对折不下去的时候，他带着镜带落到地上，从后腰拔出那柄铜锤，高高扬起，狠狠落锤。另一手把兜风巾往上一扬，那白巾胀大开， 四脚抓地，像个鼓开的帐篷。站在兜风镜外，只见端木翠频频落锤，那方镜带越锤越小，从尺余见方到铜盆大小，但是一点声音都听不到。展昭尝试着迈步进去，一只脚刚迈进兜风金，只觉金石之声震耳欲聋，脑袋轰轰作响，赶紧退了出来。约摸半盏茶功夫，那方镜带只剩了菱花镜大小。兜风金收起，端木翠抹了一把额上的汗，抓着镜带站起来，低头去看，镜面上硕动不定，而又凹凸不平，像是有什么东西挣扎着想出来。端木翠看着展昭， 镜子。 展昭赶紧把那面菱花镜递给他，看着端木翠把两面镜子镜面相对，慢慢合到一起，刹那间光华四脸，周遭一片寂静。夜风拂过，又像回到了开封平常的夜晚，无人的巷道。端木翠招呼展昭， 走，可以进去看了。 偌大金府，没有人也没有灯，荒草萋萋，宅室破败，这可全然不像是在闹市的大宅子。 刚刚的人生呢？ 嗨，这是镜妖，但还未能修成形体，所以以外墙户为镜，照出来往众生相，久而久之得以复制，为着掩人耳目，可以安然在闹市长居，便以这些众生万象做出门庭兴旺的假象来，又利用这些镜像行方便之事。 也包括盗案和敛财？ 这个自然，有句老话你没听过吗？有钱能使鬼推磨，有了真金白银，方便他上下打点，这修取人身之路，没准儿会走得更加顺畅。所以这镜妖并非有意假冒西花流的名头，而是因为端木翠经常路过这条街巷，被那镜面摄取了形象而已。展昭忽然想到什么。 那我…… 你天天在周遭行走，想来也在被他祸害之列。 那他会不会…… 你是官差，身份更加方便，没准儿也被他利用过，做一些欺压鱼肉之事，这可说不准。真是防不胜防。展昭背上发冷，再看端木翠手中那聚合的物事，难免有些后怕。 这就算收了他吗？ 他是镜子，对着的也是镜子，两两相对，无穷世界。哼，他觉得可以用镜像愚弄世人吗？很好，以后他就困在这里头，自己跟自己玩吧。现在展昭往端木草庐去的次数很勤，其实他每次去的时候，端木翠未必会在。端木翠不在的时候，展昭会在林院的桌旁坐下，自己为自己斟一杯杜康，只此一杯，那小小的酒壶斟出这一杯后再倒不出半滴。有几次酒到中途，端木翠恰好回来，嘻嘻笑道， 哼，我也来喝一杯。 伸手到时，那酒壶便又鼓鼓清出美酒来。 哎，那镇活符可还管用？ 管用，每次进来这草庐中的精怪都成了寻常物事，不开口不说话也不作怪。 那只是你每次转身离开，他们便挤眉弄眼，互通有无，说不定对你品头论足，喋喋不休哦。 别再说了， 若你此时回头，说不定能看见那架上的酒壶长出两只绵软的脚来，在架上行来走去。话音未落，展昭已逃至数十丈外。端木翠笑弯了腰，数次之后再吓不到展昭。又有一次，展昭问端木翠， 经常听说洗花流的人在拿人，这洗花流的门人住在哪儿啊？ 当然是跟我住在一起了。 我来这许多次了，一个都没见着啊。 端木翠指指内屋， 那不信自己进去看。 第一次见端木翠时，那唤作翠玉的痴便是自内室出来，又归寄于内室，是以展昭心中对内室始终存了三分忐忑一句。端木翠眼眸轻转， 你不敢啊？ 展昭不答，大步过去，抬手掀开布帘，只是普通的狭长内室，甚至没有加石。右手边的墙上，每隔五六寸便有一层隔板，隔板上密密麻麻立满了各色各样的人偶娃娃，有穿红的、着绿的、年老的、年少的、男的、女的、美的、丑的、握刀的、持剑的、抚琴的、下棋的、垂钓的、酣眠的，形形色色，不一而足。而左手边的墙上却贴满了大大小小的黄色符纸，朱砂画就的符，展昭一个也不认识。 根本就没什么喜花流门人，都是你所去的精怪。 是啊，各行各业只有我想不到，没有我做不到的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